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，借我生猛黑。 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过 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

思念让人心伤，它呼唤着你

下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爱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是神，图我青春，还图我眼眸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作古而争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欲盖弥彰。盛放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。 掉了些，因为记忆的缘故，某些词汇就变得不再那么单纯。

Thank you.

唱起这首歌，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，你在你的未来生命斑白，所有那些过往悲伤的离别，再与你无缘，希望你在后的时光永远有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一起找。 白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，我带来满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房间装饰的和我